好翻嚟啦！而家呢次要加时，因为咧今日咧虽然大肥唔喺度，咁但系咧都因为阿雄咧就日本楼嘅专家啦，因为佢本身喺日本， 我日本路过嘅啫。 佢本身喂经常去日本，而且日本亦都有物业系嘛，亦都真系买过楼，而且系好早时候已经买噶啦，2012年已经买去日本买楼噶啦。 咁而且3月18日， 哦，哇，记得咁清楚吓。 唔系我旧期， 即系3.11地震啱啱过咗一年。 2011年 3.11地震啦， 啱啱震。之后系 嗱，咁你讲下啦。 嗱，其实咁样嘅，咁我哋咁买日本楼咧，我自己会谂一样嘢，就系你要买之前，你要决定你之前你要计一条数， 系 嚟到去你见到嗰个楼价之余，你仲要谂一谂，就系你前日后你要负担嗰个。负担嗰个楼价，咁咧我哋咁啊星期六咧啱啱落机嘅时候就阿 Tony 嗰条 feed 咧就出咗嚟，我又见到， 讲你讲， 我又见到咧就系话，啱啱就系有单新闻咧就话有个人就介绍话买日本楼，咁佢就讲嗰个价钱咧就系68万， 系 就系、是、我唔知佢个68万系全包啊， 定楼价定咩啊？ 楼价 嗰啲系旧楼嚟噶啦。 佢嗰只应嗱，如果系68万，我用翻佢嗰个价钱咧，就大约系957万日元， 系 个价钱。嗱，如果佢57万日元咧，佢我哋嗱，因为你买日本楼有两样嘢嘅，就系、是、你买咗层楼咧，你要俾销售税嘅8%。 哦。 8% 一定要硬貴噶，另外就係再俾4%，就係叫不動產所得税， 係12%嗰啲， 就12%，嗱未計利潤。 哦，嚇未計利潤啊？ 仲未計利潤。 哇！ 嗱，我哋唔好計利潤啦，呢啲真係專家先識計，啲濕碎錢嚟啫。嗱，如果佢計埋利潤咧，我計咗條方向嚟去入邊咧。等先，嗱，如果佢计埋利润咧，计埋头先嗰8%咧，就总共层咧就系1149万， 系， 即系话就比起原价咧就多咗80万出嚟嘅。 即係俾多10%， 俾多10%出嚟。嗱，呢個係 one off 第一轉嘅啫。啊，係，仲有你如果你透過中介咧，你要俾 佣金， 佣金啦， 律師費啦， 佣金你要睇下你個中介要傾。因為如果你買新樓就冇呢啲嘢嘅， 係 咁樣就始終 咁。但係多唔多新樓買呢 啊！ 日本， 你要嘅话，你要嘅话，大把你买喺日本， 系 吓，因为其实 因为咧，你头先讲你买嗰度咧，系银行自己发展系嘛？ 系 三井住友银行。 嗱，其实咁样嘅，你喺日本，我印象中咧，我去到日本，通常咧，日本人本身咧就系买翻新楼嘅。 哦，佢哋唔中意买旧楼嘅啫。 一来维修，二来就系、是、因为日本 关唔关防震事咧？ 你睇嗱，其实咁样，有人同我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买日本楼咧，就系你买一啲震过嘅楼， 系 震过嘅地区。你譬如话你神户， 神户即系震过就冇咁快再震啦。 你起码94、95系嘛？九 考验过一次， 经历过考验之后咧，就好即系其实通常未来嗰30-40年咧，就好少会再震， 好少再有一次大地震。 系啦，咁样就买你神户，你话我真系我热爱日本嘅，咁系咪买个地买神户楼咧？就相对嚟讲，可能个 又可以食神户牛柳系嘛？ 神户牛柳就 冇咁好食啊！ 唔系你食得多，你就唔觉得路道差，因为你神户牛啊、松板牛啊、近江牛啊，其实食咁少，你都系差唔多味嘅。 系 最大嘅问题就系你食唔到咁多，因为实在太肥， 同埋你个人年纪大咧咁样。咁因为我哋多数 食清淡啲，食蟹嗰啲啊。 啊！龙虾刺身， 食龙虾刺身或者松叶蟹，松叶蟹就好 cheap 嘅，其实都唔好讲啦。 我哋清清地梗系食龙虾刺身啦，梗系。嗱，讲翻先，嗱，日本人买新楼多嘅，好似 即系佢哋唔买旧楼嘅。 除非有特别需要，嗱，但系如果你 特别需要咧， 特别需要你要做嘢咯。咁样嗱，其实你哋 租咪得咯。如果你做嘢，你如果可能你呢段时间过去呢个地区、 如果你要落地生根嘅话咧。即系你譬如话我本身系青叶嘅，咁我去到东京做嘢嘅，咁我喺东京结埋婚，份工又系几稳定嘅，咁我就会喺东京度继续工作嘅话咧，咁就会买楼。咁睇下，咁我个楼价，咁你始终日本个新楼个楼价咧，你其实如果你东京区咧，就其实都要 七八千万英镑起标， 即系成千万港纸嘅喎。 七唔使， 七四廿九，五百万港纸 到，五百万楼下， 五百万港纸到 ，OK 嘅咁样。 即系唔系平香港好多嘅啫？你新楼， 其实我唔觉得日本楼平。 唔系日本楼，而家佢哋成日咧，成日 sell 人买嗰啲旧楼咧，其实好平，就系原因就系佢哋冚唪都系好旧嘅楼。 即系日本人唔要嘅楼咯。 你会谂你嗱，你其实你留意到佢哋嗰啲楼好多都系一千万楼下嘅咧。 系啊。 其实你会发现几样嘢嘅就 是 年期内啦，地区相对嚟讲是比较旧啦。 嗱，年期内有咩问题先？ 嗱，年期内你又好简单一样嘢，个避震已经系一个问题啦。 系 避震呢个问题，同埋嗱，你记住，你记住， 系咪日本嘅新楼咧？自从神户大地震之后咧，就提高咗个防震标准。如果神户大地震，譬如九五年之前起嘅楼咧，好似都系唔达标，系嘛？ 嗱，不如咁讲，部分达标。部分是有防震，但佢个防震要求冇提升得咁高。 但系如果而家啲人咧系咁 sell 香港人去买嗰啲七八十万啦、一百万以下嗰啲楼咧，系咪几乎上都冇防震设施咧？ 我唔敢讲冇，因为我冇楼，我真系 你冇睇过， 我冇睇过。咁但系我会谂一样，我会了解一样嘢就系佢哋个维修费会好高。 因为咧，其实而家成日 sell 俾香港人话去买日本楼啲咧，佢哋讲到个标榜到个回报好高嘛，即系虽然可能我哋买啲人买咗未必去住噶，佢哋谂住租俾人。 其实咁样嘅，我自己会咁样谂。你买咗间屋翻嚟，你要去运作间屋，你系用咩身份运作咧？系间喺你留喺日本，你系用咩身份运作呢间屋咧？你系用 屋主得唔得？ 你要另外再申请个入境噶啦，咁样就。哦 可唔可以交俾當地嗰啲物業代理？ 咁你係咪變相做？你買咗間屋翻嚟， 養人哋？ 你係咪養人哋嗰盤生意咯？咁如果你話，我有朋友本身嗱，講真嘅，我有朋友真係好熱愛日本。咁一對情侶嚟嘅，佢哋真係喺日本開一間公司。咁然之後就就做嗰啲。 揾當地日本人搭檔，你都好似要。 佢唔使嘅， 佢唔使， 佢唔使。咁呢一嗱，其實咁樣， 又或者咧，佢哋而家好多時候咧，就標榜將啲物業交曬俾當地嘅嗰啲代理幫你打理啦。咁嗰啲代理賺多飯啦。 咁你一萬英裏邊可能有兩三千英落咗去手咯。 哦，哇！咁啊，依條數又好襟計喎。 呢條數，你即係變相做咗交。 你養佢哋咧？ 咁我朋友就係佢真係申請嗰啲工作簽證，又或者係佢直頭係做一啲移民嘅工作簽證，咁佢哋咧就買間屋就可以去運作咯，咁樣運作間屋。嗱，其實但問題就係、是、你都要諗一樣嘢，就係佢個税咧。你間屋嗱，我唔好講做民宿出去先，我就咁將間屋租出去俾人咧。嗱，我假設你一間屋租到十萬英出去啦，咁一年就十二萬英咯。咁你十一年就120万英。咁你學嗱，你自己十步十招就扣除咗你必須要嘅開支之後，我假設係100万英啦。咁你咧就要交5% 税嘅， 係 嚇，即係5万英咁樣，即係話你個利潤係相對會減低咯。係， 因為要交税啦，因為日本其實税都係好重嘅國家啦。 好係佢整體嚟講就好多係、啊、繼續講埋先，就係頭先我哋講咗 one off 啦，第一轉買咯就咁，你每年咧就要交1.4%同埋1.4%。1.4% 同埋呢个就係国家收嘅，另外就係 0.3% 就係嗰、你嗰个所属地区收嘅咁样。咁你嗰度都已经去咗。 即地方政府又财一笔。 地方政府一笔。 即每年要俾 你。1.7%。 一水喇。 1.7% 就係一水嘅。咁你有陣时你间屋有陣时你都要坐下钱房维修啊咁样有一笔。咁你间屋大少少你又要有管理费咁样又去咗你一笔。咁其实个费用都唔会话特别你要计埋呢条数先至去， 先至正回报咯。 正回报。咁你如果你话你有8-12% 咧，其实你要睇下你定个租金系去到边咯。你间屋可唔可以去做到呢样嘢？呢一样嘢咯。 咁另一样嘢啦，升值潜力咧，有啲人标榜到哇，唔知几多年买咗唔知几多年就升咗10%。 我睇国土资源局去嗰个。 不过咧，有不过话时话咧，日本有一样嘢就系，你就算嗰层楼升咗咧，你个汇率一跌咧，喂， 其实佢想行低汇率个价， 佢想贬值嘅，其实因为咧嗰、那个叫做咧安倍经济后咧，其中一样咧就将日元大幅贬值。 即系如果你一再买嘅话，我假设再贬低啲，贬到6.5%嘅。 其实唔系啊，佢系想，因为我当年咧，我系听过咧，就系话佢系想对美金去到160噶。 哦，160啊，哇，160， 而家就11几啊嘛。 系咯， 即系因为曾经系。嗱，我哋嘅经历一直咁啊，喺呢几年嘅经历就系曾经去到133噶嘛。 唔系 对美金，对美金。 呢几年133系最高嘅， 系最对美金最低， 最低系 最低就133。咁其实佢系想去到160， 但系唔得喎，佢一去到嗰度一 就唔系，佢永远就系去到咁上下，就突然间俾人买起买翻上去咁样。咁系其实系 呢个人为因素嚟。 呢个系佢个经济个状况咯，始终都咁。同埋呢啲旧楼，你话系咪真系冇升值潜力咧？你哋有听过日本有 working visa 啦？ 系 香港今年有1500个 quota。 系 咁大陆咧，即系 PRC 咧就有3000个 quota。 系 即系其实佢全世界咧，你基本上每年都有大约接近20000几个 quota 咧，就 working visa 啦。 系 咁，其实呢班人咧相对嚟讲愿意俾，即系其实带钱去打工啫嘛。 系 其实呢班人反而咧， 嗰个系 working holiday 啊嘛 ，working holiday。 working holiday。 咁但系呢班人其实去到嗰度都系。系，即系你意思系佢哋去租楼系嘛？ 佢哋点都要租楼噶嘛？ 系 咁，反而呢一堆人个承接能力咧，就系浪起住一啲嘅租金啦。 咁但系都系20000几个人啦，日本好多楼噶，竞 争好大。 佢哋 日本周围都系楼， 唔系佢哋系集中喺东京，东京大阪、名古屋，呢啲比较重要嘅城市。如果你话我买层70年代嘅楼，咁平少少，我40000 yen租到出去一个月咧，咁有佢哋嚟，知道佢系攞 working holiday 嘅 visa 嚟到去嘅话咧，咁我可以喂氹一氹佢哋，喂我50000 yen租俾你，咁佢哋唔知价嘅，唔知头唔知道嘅，我哋就真系可能会有呢啲。 但你租俾 working holiday， 可能你又有个风险，因为佢哋走咗佬啊，或者 嗰啲好听话，嗰啲好听话，嗰啲反而好听话嘅，嗰啲就唔会走你啊，嗰啲添，反而系咁，反而呢一类嘅人咧，就近呢几年咧，近呢两三年咧，反而就系令到个租金咧就叫企得稳咯，呢样就。 但会唔会供应好多咧？因为咧，我哋讲日本有几个问题啦。日本第一有个汇率风险，第二咧有个地震风险啦。咁因为咧，你好多楼咧未必，尤其是70年代、80年代起嘅楼咧，好多系唔符合呢个防震嘅标准啦。 即系冇咁耐震， 甚至乎系啦，因为咧，你讲起地震，第一时间要发生，要做啲咩咧？如果日本地震啦， 旧楼， 我个朋友解释我听下，话喂，第一时间唔系搣落台底，系即刻去个屋企嘅大门度咧，开咗佢先。 开咗个门先。 系如果等楼咧，如果佢一震嘅时候歪咗少少嘅话咧，嗰个大门咧你就已经开唔到噶啦。 系啊。咁另外就系有啲即系。你就话长住啫，咁我哋有阵时住酒店噶， 系 咁 样地震点算咧？ 酒店地震咧，你就走入去个厕所度，咁、一个厕所嗰、那个，因为佢成个色仔咧，佢反而个耐震能力咧就会好高嘅， 系 咁样， 即系佢因为设计到成个厕所系最耐震嘅， 系啦， 你会觉得好似啤咗粒胶， 即系好似成粒色咁样咧，放咗我间房度咁样啊，系日本先至会咁样， 系另外一嚿嘢嚟嘅， 哦，即系佢可能特登设计咧，就系你我嚟防震嘅， 防震嘅， 系啦，有啲咩事啊？呢个厕所就 你留意一下， 咩水先 啦？你留意一下日本嘅建筑物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啲比较新型咧，例如系90年代中后期嗰啲楼咧，楼与楼中间咧个距离好有一定嘅距离嘅， 系 吓。但系咧，你睇翻一啲70年代啊、80年代咧， 黐住嘅 啊， 你啲银座而家啲楼都系黐住嘅，一座黐一座。 我哋细个睇叮当咧，大红屋银灯啦，即系银座啲楼咧，佢、都系贴住噶嘛，好紧嘅。其实呢啲楼咧，相对嚟讲，如果我哋叫喺地震嘅时候咧，佢就反而就系冇一啲 buffer 俾佢咧。 系啦，因为佢会发嚟发去嘛，两边 发嚟发咧，佢就会震埋其他嗰啲楼咁样。 因为两边一发嚟发去咧，佢一碰触到咧，就会有机会咧有个即系可能产生更加大剧烈嘅震荡。 系啦。 因为其实震荡都好，都始终撞坏撞烂间楼先啦。 因为大家咧，如果有譬如去参 参观过啲好高嗰啲，譬如101啦，又或者嗰啲咩 你101 高楼大厦咧，佢哋每一栋高楼大厦嘅顶咧都有个波，好圆形嘅大嘅波，跟住咧就做一个轴心咁样咧，令到 系啦， 系啦，令到咧你下低咧可以发嚟发去， 有啲佢会系啦系啦， 其 实 咧平衡翻就等于咧太极咁样啊，射咗嗰啲震嗰啲咁嘅震嘅力啊， 系啦，你去到譬如话你去到中之岛咧，即系日本个商业区嗰边咧，就会系你会见到啲商业大厦咧，你好似见到零零舍系真系有粒波，佢会装饰到唔似， 系， 但系佢嗰个功能就系俾你去射翻啲力走啊， 系啊系啊。 咁另外就系讲下嗱，其实大阪咯，我哋即系都有人就话，中央区啲楼系咪好好卖啦？ 即系买翻深斋桥嗰边。 中央区咧就包含深斋桥，就系嗱，佢深斋桥啦、南波啦、日本桥啊呢一堆嘅，咁佢最远嗰个区咧，即系呢区最远嘅一啲叫景点咯，我哋就系大阪城嗰、那个日本嗰个堡垒啊，咁样大阪城咁样嘅，咁佢就唔过河嘅，过河就系中之岛嚟噶啦。咁呢一区咧，相对嚟讲咧，嗱，我哋分两嚿睇，下边嗰嚿咧就系商业旅游区嚟嘅，咁嗰度啲楼咧就其实嗰度啲盘反而会少。但系如果你话过咗马路再向前行，我即系近开始向中之岛嗰边行嗰边咧，就其实嗰边就近住宅。咁嗰啲住宅相对嚟讲啲盘咧就唔会咁夸张，就话一段好短时间就冇，其实都会你要都会有嘅。 系，但系头先听你讲啦，你帮三井住友买嗰间屋，到而家嗰成个盘都系300几个单位啦，而家一手都未卖晒嘅，隔咗5年， 其实未卖晒， 即系而家仲可以同佢，即系等于冇升值啦。如果佢都仲有，咁你点可能？你除非平个发展商啫， 因为 卖唔到。 因为佢其实冇乜所谓嘅，佢摆喺度有得你卖嘅啫，咁样就我了解就 唔系啊，即系如果你要卖出二手卖俾第二个啊，你要同发展商竞争咧，佢都仲有好多货未喺度未卖晒，系咪咁嘅意思咧？ 同埋佢可能会，同埋佢唔系可能佢都会留意佢个保养都会 keep 住， 系啊，唔系而且佢嗰个 condition 应该好过你啦，系嘛？ 当然啦，你住过咪啦，系啊，始终我装修过去水泥地咁样，咁就系即系其实。即系我始终会觉得，如果你有能力嘅，就你话，我好热爱日本文化，咁同埋我兄弟姊妹多嘅话咧，我去日本买新楼咧，其实我会觉得系多，即系唔好话买啲700万啊、1000万嗰啲，买贵少少3-4千万嘅，咁样就反而你住得耐啲，同埋你住得安心啊。 哦， 去个房震， 即系3-4千万日元就围到24-28度，即系2-3百万港。 2-3百万 咁嗱，而家因为咧，点解日本楼卖得就系响到香港上唔到车，揸住几廿万就想去日本买啦。哦，我有几廿万做业主啦。其实而家就系 sell 呢啲客啫嘛。 因为你买完层楼，你点样去 manage 个？ 基本上唔得嘅，计唔到数嘅。 你计唔到数，你头先我哋都计过，你斩埋， 你嘅成本又重。 我当你真系个地产帮你睇埋啦，咁样咧。 咁你佢又要收翻你服务费。 佢始终都要收翻一嚿钱啊！咁样你斩斩埋埋，我一年真系有100万，真系出咗100万，斩斩埋埋，你可能得20-30万、40万落袋咯。 同埋咧，日本楼咧，佢哋如果你要放，好似要绑你5年嘅。 嗱，佢呢个就我唔知佢几时开始，但我而家知道就系现新楼买楼翻嚟咧，你5年内放咧就有个 special duty。 哦，咁二手楼咧 ？stamp duty。 二手楼咧？ 咩二手楼？ 即系你买二手楼翻嚟？ 呢个我要查一查，我未经历过，因为我嗰个新楼嚟嘅。咁样咁咧就你五年内放嘅咧就要交15% 税。 哇！ 用升都15%啦。 嗱，假设我买翻嚟100万。我卖俾 Tony 150万，就用150万嚟做计嘅，咁样就15% 系 嚟到去升咁啊！我睇翻个数先， 因为咧你嗰层楼买翻嚟，你俾10%税先啦，100万买翻嚟，其实110几万嗰个成本， 114， 咪咯，跟住你卖出去又要15，边度有钱赚啦？ 即系如果你急， 即系俾劲估值晒， 即系急嘅话，你根本上你好难放到，就俾人大劈价噶啦。 个日价去咗政府度啊，唔喺地产商度啊，变咗就 政府赚晒咯，你做咗咪俾赚咗俾佢咯。 我睇下先，嗱，如果系呢个， 即系要计一计先知道要升几多先有得落袋嘅真系。 你我觉得唔好炒卖别人嘅需要咧，呢个就系我嘅嗱。OK， 但系啲人唔系咁嘅心态噶嘛，即系开咁多啲日本咩卖日本楼嗰啲铺头，都系想你呢样嘢咧，即系博你觉得系一种投资嘅工具啫。 系啊，我哋录音呢度斜里面都开咗间，咁样都我都睇过啲楼都系诶、其实系佢都系有几样好。好特别，唔系有几样特征咧，就系八十年代嘅 架势， 听到 即系翻嚟香港 架势， 银马势， 银马势， 一百万或者六几廿万， 八百万上落嘅，全部都八百万上落。第一，第二就系、是、年份内，同埋嗰座大厦唔系好高嘅，十层楼下嘅咁样。嗱，我就睇翻日本有个类似中原地产指数咧，呢、這个就系政府嘅，佢咧。我睇翻先对比指数， 即系嗰啲卖啲都系拍恐怖片咁样咯，咁嘅 feel。 又未有咁差嘅，你真系远少少偏僻啲嘅地方都嗱，我睇翻嗱，二零一七年七月个指数就系241个指数，我哋 day back 翻两年啦， 系 吓547喎。547个指数，咦跌咗一半喎、 啊？有冇咁夸张啊？点会跌咁多嘅？呢个系边个地方嘅指数嚟嘅？ 呢个系大阪。 吓、啊？冇理由嘅，你咪睇错咗啊？ 呢个系日本嗰、那个。 点会跌只咁多嘅？ 系咯。国土交通省嗰个不动产指数嚟嘅，价格指数。 哦。 诶、欸，呢、這 个冇聊喎，你 check 清楚啲话，咪引错咗啊 ？OK， 嗱，因为而家咧，啲人咧有个概念就话咧，日本而家又东京2020咧就搞奥运，咁咧就会对呢个楼市刺激。奥运搞一世咩？搞三九两个月都唔够，搞个半月啫嘛。 世界杯又系升，你会特登走去日本为咗睇奥运系嘛？ 唔系，而家搏命喺度宣传啊嘛，话要占领东京啊嘛。 唔系呢个大陆讲嘅啫，但佢哋咧都系买新楼嘅，佢都唔会买旧楼 嘅。大陆人系买新楼嘅。 系啊，唔买旧楼噶，因为你旧楼咧，知道你，因为你日本有地震问题嘛。 你同埋日本人咧，同日本人咧住得越高咧，就其实个觉得个自己个级数会越高嘅， 系 咁嘅，即系住 apartment 咧， 系要住好高层， 会 high class 个 住 house 嘅， 哦咁样 嘅 反而， 唔系因为咧，我成日都讲日本人有个民族性就佢哋好排外，坦白讲啊，一个排外加上人口老化嘅一个国家咧，其实咧就冇经济活力嘅，因为只有慢慢萎缩嘅啫，因为你冇外来移民啊嘛，佢哋嗱而家。讲咗又话会放宽移民，放宽去边度啊？有冇见大量人移民涌入啊？其实系冇嘅。日本要救日本咧，其实系要大量嘅移民涌入。但系呢个国家嘅民族性咁差，佢哋咁排外咧， 唔好话真，即系 咁排外咧，佢哋坦白讲咧系唔会接受到移民嘅，系好长时间，我估要三十年先可以改变呢种谂法。所以咧，我觉得如果大即系你哋买咗日本楼嘅咧，好彩嘅话咧，你系买早三十年。呢、這个好好彩噶啦，即系三十年之后，日本人慢慢改过，慢肯接受移民。但系一个人口萎缩嘅国家咧，系 support 唔到经济嘅，净系靠旅游系 support 唔到个楼市。 但系你买咗三十年，你三十年后你嗰层楼已经再折旧咗又。 系啊，又再拆 啦，变好旧， 变旧楼咯。即系咧，你买早三十年，你三十年之后有机会翻本。我意思系话，即系坐艇坐足三十年。但系如果日本人嘅民族性冇改变咧，对唔住啊，你系一定输紧。 因为佢嗰个移民嗰、那个，哇！我就识一个日本嘅女仔，咁即系喺佢父母啦，阿爸就 系 日本人， 系 阿妈就系上海人， 系 咁生咗佢出嚟啦。咁原来佢系冇日本国籍噶。 哦，系啊，日本系跟女人嘅，原来 跟女人噶， 系啊， 系我都唔知道，我同佢倾，咦，咁你系咪有日本护照啊？唔系噶，我冇噶，我得嗰个叫特别永住权。 系啊，啱啊，嗱，日本好特别噶，日本咧系要你系女人系日本人咧，你系佢生出嚟先有日本居留权。 系啦、 啊，如果你嗰 有居留权， 唔系先有国籍系啦，先、啊啊、可以先系日本籍嘅。咁、啊、因为佢系跟女人。原来、 哦、 男人咧，如果老婆唔系日本女人咧， 你的仔女永远都没有日本的国籍的。 我识到个日本女仔生了出来、哎、就不同了，就有 日本国籍。你娶日本妹生了仔出来，那些就有日本籍。 是啦， 所以那个陈美玲永远都没有，她的仔女永远都没有日本籍。 啊，陈美玲执 BNO 的嘛。 是啊，但是她的仔女生出来在日本出世，当然她好像不在日本出世，因为她知道 夏威夷 就算日本出世都没用，都拿不 到。三个都不在日本出世。 因为她知道在日本出世都没用，是跟女人的。 佢好似唔同地方生噶嘛， 全部唔同地方噶， 三个唔同地方， 三 个 唔同地方 嘅，系啦，因为咧系跟呢个系跟咩噶嘛，跟女人嘅日本好奇怪噶，佢系好似母系社会咁样噶， 佢系。 因为佢个种，佢觉得咧，男人去到边度播种都得，但系女人咧就一定系日本血统啊嘛。 佢哋系我自己觉得就系你，因为你嫁到嚟再生，你都冇一个国籍咧，那个认同感会唔够咯，我会觉得 系。哦，系即系防止外国人嚟呢度生仔， 系 啦，生咗都冇用，系嘛？咁啊变咗咧，我哋因为要讲清楚咧，呢节当系日本楼嘅专辑啦，而且你都系经常去日本， 我路过 嘅 啫。 唔系啊，因为你去日本嘅时间好长啊嘛，你经常去，你差唔多你一年有几多时间喺日本啊？有冇几个月？ 个半月至两个月都。 唔系咯，好长。香港人有几多个有咁长？ 我唔介意讲多少少，有人话去日本移民，去日本系好开心。咁我自己会觉得咁样，嗱我自己个人跟住就系去旅行系几开心嘅。但你话真系 长住咧？ 长住第一件事，我哋个饮食文化其实嗱，大家都系食饭，但问题就系始终我哋个饮食文化 系 系有出入嘅， 系 因为日本食嘅嘢个味道太淡啊。 嗯哦，系啊， 太淡啊！其实你话， 其实淡系啊，我哋全部都加豉油，因为唔食唔到。 我哋食嘢咧，一定要我哋要攞豉油啊、酱油嗰啲去加。但系日本人食嘢，我见过就 唔加嘅， 唔 点 加，唔加嘢嘅。最重味就系 拉面， 去食烤肉。 哦， 反而即系你要食好重味道嘅嘢，就要食烤肉。 哦，沙煲沙煲都得嘅， 唔系咁都唔紧要。咁啊，自己 你嘅炒饭， 唔系咁你自己加啫，豉油你可以自己加嘅啫。呢、這个 唔 大啦。 佢哋觉得你冇礼貌噶，佢即系佢已经觉得我将最标准嘅味道已经煮出嚟俾你食啦。 最新鲜嘅味道俾咗你， 你仲要加七味粉？你冇搞错啊？走之后啲厨师走出嚟孖叉你喎。 系啊， 咁样咩？ 你睇下边啲咧？譬如话你食寿司咧，其实香港人系唔识得日本嗰种食法嘅。人哋食寿司唔系咁食嘅，第一系人哋系绝日本人系绝对唔会将 wasabi 加落豉油嗰度搅埋一嚿嘅。 哦， 呢个绝对唔会做嘅。 呢个系冇文化。 呢个绝对唔会做嘅，呢个第一点。 唔好咁样做。 系。 第一点绝对唔会做。第二咧，寿司咧就唔会太多落 wasabi 嘅。点解咧？因为其实个寿司里面寿司 已经夹 咗噶啦。 系。 通常咧就系点豉油就食噶啦。 系。 如果系鱼生咧。就唔系话真系捞埋一煮就点豉油捞埋 wasabi 一煮嘅，佢系咧将 wasabi 搽平平地搽咗一浸喺嗰个鱼生面嗰度，然之后点豉油食嘅， 少少，同埋你寿司啲人就饭点豉油，原来唔系， 唔系噶，系反转噶， 块嘢肉嗰块肉 系嗰块肉点豉油噶， 系喺呢个我知 道，我三只手指咁得起，咁样食嘅， 嗱而家都有人用筷子噶啦。即系啲日本人都用筷子嘅， 我就用筷子食嘅。咁我就曾经有人，因为我都食过啲手差嗰啲寿司咁样，佢都望一望我咁样，系因为佢个我哋个饮食文化啦，咁同埋 我呢个小事啦，可以买外卖嘅啫。 日本个对女性个要求好高，日本人对个女性，譬如话你真系要女， 唔系，其实最紧要咧，我觉得香港人会去到日本有个唔习惯咧，就系抌垃圾。因为垃圾咧，每样都要分类，同埋日本冇嘅垃圾桶， 街冇， 街冇， 你要去便利店， 系啦， 系喺便利店抌得抌得啦， 去便利店个门口， 系啦， 其实咁样，你去得耐咧，你就会知道，我哋出街会带个胶袋嘅， 哦， 我哋出街咧有啲系咪啲圆形一桶一卷啲胶袋搣出嚟嘅？即系街市。 我哋带嗰啲系。 我哋喺日本会买定摆喺度咧，出街就 带一个， 一人一个咁样就装垃圾嘅。 哦，咁样。即系所以呢样嘢咧，其实生活习惯好多嘢都唔协调嘅。即系你话咧去旅行梗系好开心啦，长住好多地方都唔适合香港人嘅，因为你嘅生活习惯咧一时间你要改变。当然啦，你话啊，我唔系我好仰慕日本文化，我去特登去迁就去学习，咁系可以嘅。问题咧， 同埋 你要花好多时间喺个礼节嗰方面。 同埋你见到我哋可能我哋香港人咧，有时唔系好兴攞啲报纸，跟住垫住啲，即系我哋垫台食饭就掠骨嗰啲咧。你见到我哋觉得好震惊嘅。 喂，嗰、那个系文化震撼嚟噶。 系啊， 嗰、那个绝对系震撼嚟噶。 点解你会攞张报纸咁样垫台食嘢噶？ 绝对冇嘅。 点解你嗰啲文汇报啊？ 建设时报 报纸系文化嘅象征，你浅达文化 系啊，啲骨你咁样捋落去都得嘅咩？ 有骨点噶嘛？佢哋系唔会，佢哋绝对唔会用报纸去到铺台，然之后一夜包走。仲有一样嘢，仲有另外一样文化震撼， 因为日本冇热血时报同大公文会啊嘛。如果有佢哋都会咁做噶，我话俾你听。 有应该因为有大纪元咯、 啊，唔系日本唔系佢哋冇嘅，从来冇嘅。仲有一样嘢，佢哋系唔会做嘅、一样嘢就系、是。食剩所有送头送尾咧，系绝对唔会都落个厕所度嘅。 哦，咁我哋都唔会， 绝对唔会噶。 塞厕所， 塞厕所噶，咁我哋都唔会样嘢。我哋 唔系，但香港仲有好多人做呢样嘢噶。 吓，又唔系嘛？ 有噶。 有冇咁无耻？有冇咁扑街啊？ 有噶。 唔系，如果你住三，你住十零楼，到我下边会塞噶。 系咯。 唔系， 你自己都要塞啦，唔好下边啦。 唔系，佢就算乜嘢咧，佢就算唔系话固体嘅嘢都好咧，就算啊，食完啲食完碗面，咁可能剩翻少少汤咧，都唔会喺嗰度倒落去噶。绝对唔会做呢样嘢噶。 哦，嗱，咁啊，今日咧，其实时间差唔多，因为家事关系嘅，咁啊，我哋因为唔好太，而家天气冻咧，我哋唔好咁夜收工啦。今日咧时间讲到咁多啦，又加咗一节啦，咁我哋下星期再见。 好， 大家再见， 拜拜。